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二，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多语种单行本出版发行；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圆梦今天播出；锚定文化强国目标，筑牢小康文化根基； 李克强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李克强对2021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栗战书同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川利派举行会谈； 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1.8%； 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下线； 奥林匹克格言修改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日文、德文6个语种的单行本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庄严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郑重宣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坚定决心，深刻阐述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这篇重要讲话多语种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对于进一步帮助国内外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具有重要意义。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把文化自信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个自信的重要内容，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力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小康圆梦今天播出，锚定文化强国目标，筑牢小康文化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1前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演出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卷，令场内外观众心潮澎湃。朱女士全家一起通过电视观看了文艺演出，隔着屏幕也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这场演出呢，的确太精彩、太震撼了，对我和孩子都是一次特别好的党史教育，看完以后感觉特别自豪，为我们党的百年奋斗成就自豪，也为这场文艺演出的高水准自豪。 用艺术精品记录历史伟业，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一大批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舞台艺术精品不断涌现，鼓舞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越来越多的优秀文艺作品也走到乡间，来到百姓的身边。山西省组织开展的免费送戏下乡10000场文化惠民活动，每次都能引来众多观众。 文化氛围挺浓，演出也特别精彩，这次来着了，赶好了，非常的高兴。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乔志强表示，未来将让更多的百姓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把舞台开进乡村景区，把群众文化活动送到百姓家门口，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继续免费开放，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管制建设扎实推进。与此同时，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各大电影市场中率先复苏，持续回暖。今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文化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文化产业规模继续扩大。 我们是需要行动，但更需要一个政党，能引导行动的政党。 近日，电影《1921》《革命者》《中国医生》等主旋律电影火热上映。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分析，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得到了积极的市场反馈。 这些影片是立足于信仰和青春的表达，对那个青年观众来讲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一系列的体现主流价值的影片会成为我们的市场上的一个主打产品，也会成为今年市场的最主要的支撑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三月，他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指出，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武夷学院教师兰玲静说， 我们通过朱子文化进课堂，在教学中深入地挖掘了朱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在文化知识传授中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永新表示，锚定这一远景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将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支撑。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今年是基金委成立35周年，李克强听取基金委通过改革、减轻科研人员项目申报负担、加强重点领域支持等汇报。他说，基金委的成立标志着科技资源配置从计划分配向竞争择优的历史性转变。科技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要推进改革，完善项目评审机制和评价体系，激励科研人员有勇气、有耐心投身基础研究，推动交叉科学发展，发挥基金委重要作用，使宝贵资金更有效支持科学研究。会上，基金委负责人做了汇报，黄如、洪永淼、冯雪等9位专家发了言。李克强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有关方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力拼搏，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通过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积极性，结出更多科技硕果，为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李克强说，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我国科技发展存在不少短板，很多产业技术瓶颈主要在于原始创新薄弱，基础研究是推动原始创新的基石，我国已到了必须大力加强基础研究的关键时期，立足现实，绝不能错过这个时期，要围绕建设现代化强国，大力推动基础研究，弘扬科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严谨求精， 鼓励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搞科研，加强国际合作，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专注攀登科技高峰。李克强说，要稳定增加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运用税收激励等引导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激励科研人员提出和研究前沿重大问题，提高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教育水平，培养和引进更多基础研究人才。李克强说，要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简化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和审评程序，合理下放预算调剂经费支出标准等权限，提高间接费用和绩效支出比例，特别是理论数学和物理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要有明显提高，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管理办法，高度重视人才，围绕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领域，由科学家自主确定研究课题、团队、经费使用，创新科研经费监管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刘鹤、肖杰、何立峰参加。 本台消息，2021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医疗卫生是护佑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新一轮医改以来，通过着力保基本、建机制、强基层，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续改善。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卫生系统做出了重大贡献。仅向广大医务人员和医改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广大群众期盼，持续推进医改，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医防协同，加快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围绕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大力推进预约诊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等便民措施，继续抓好群众急需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通过扩大集中带量采购，让群众更多享受医药费降低的好处，加快区域医疗中心和县域医共体建设，做好中医药振兴发展、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重点工作，支持和规范发展社会办医，使群众享有更便捷、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川利派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中泰一家亲，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泰作为好朋友、好邻居和本地区重要发展中国家，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方愿同泰方加强战略沟通，共谋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栗战书指出，双方要继续加强政治上相互支持，加强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开展抗疫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泰国 4.0、 东部经济走廊等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动人文交流，推进各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调，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泰国国会一道，加强双方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治国理政、立法监督等方面经验，及时批准修订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为推进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协调。栗战书介绍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情况。他说，中国共产党践行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坚持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姿态，愿加强中泰双方政党交流。川利派表示，泰方珍视同中方的深厚传统友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泰方关注并欣赏中国取得的成功，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泰国国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张春贤参加会谈。 党中央、国务院近日正式公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海市科技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将推动意见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意见赋予了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介绍，打造引领区就是要推动浦东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促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经济循环畅通，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 研究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安排，支持浦东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的跨境流通等这个领域呢实现新的突破。金融方面，支持浦东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探索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 意见明确，要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表示， 支持浦东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以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样板，同时建立完善与支持浦东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 中国经济半年报。 财政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7116亿元，同比增长21.8%。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1.8%，比2019年同期增长8.6%，符合预期，同比增速较高，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数较低，和当前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较快，同时反映了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效。 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2.5%，比2019年同期增长8.7%，其中增值税同比增长22.5%，主要是工业服务业稳步增长以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2.8%，主要受成品油、汽车、卷烟销售增长带动。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7.7%，主要是企业利润持续稳定增长。 从财政支出看，刘金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4.5%，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财政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预计今年下半年全国收入增幅将比上半年明显回落。考虑到上半年收入完成进度较快，经过努力，预计能够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目标。 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农村消费稳定回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48元。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今年上半年夏粮首战告捷，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 今年夏粮面积增加398.2亩，扭转了05年下滑的势头，亩产367.7公斤，连续三年提高，产量2916亿斤，比上年增加59.3亿斤，均创历史新高。 目前早稻收获已经近70%，也是增产的趋势。秋粮面积预计超过12.9亿亩，总体稳中有增，全年粮食生产的基础比较好。今年上半年，农业投资规模扩大，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6564亿元，同比增长21.3%，分别快于第二、三产业5%和10.6%。农村消费稳定回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4%。曾衍德表示，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24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是14.1%，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3.4%。 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今天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系统和工程化能力。请听报道。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20号上午10点，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列5辆编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列车，以整列稳定悬浮的动态运行状态，缓缓驶向高架站台。高速磁浮项目技术总师丁三三： 它要有对应空气动力学性能参数的控制，悬浮导向控制系统、线路设计系统、高精的测速定位系统，有高可靠的传输系统，有良好的牵引控制和运行控制系统，这些都是包含着很多的核心技术在里面。 银灰色与蓝色相间的车体，流线型的车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列车看上去时尚动感。高速磁浮是利用电磁吸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具有高速快捷、安全可靠、运能强大、绿色环保等技术优势。据了解，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是当前可实现的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以北京到上海为例，加上旅途准备时间，乘飞机需要约4.5个小时，高铁需要约5.5个小时，而高速磁浮仅需约3.5个小时左右。中国工程院院士翟晚明： 这个速度档呢，填补了我们高铁350和飞机800到900公里时速这中间的一个空白区，所以在未来我们交通体系的构架中，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 19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7例，8例本土病例均在云南。 我国最大通用无人机运五通用无人机今天成功实现首飞。 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第7号台风查帕卡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广东台山到电白一带沿海登陆，广东南部沿海有大到暴雨。 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搜救工作仍然紧张进行，目前已经发现3名遇难人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美国、英国等部分国家及欧盟、北约昨天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发动网络攻击，美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4名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指出，美国纠集盟友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此举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抹黑和打压，中方绝不接受。 中方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更不会对黑客攻击进行鼓励、支持或纵容，这一立场是一贯的、很明确的。网络空间虚拟性强、溯源难、行为体多样，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时应有完整充分证据，将有关网络攻击与一国政府相关联，更应慎之又慎。美方发布的所谓技术细节并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赵立坚表示，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来源国，美国的窃听对象既包括竞争对手，也包括其盟友。美国的欧洲盟友对美国利用丹麦情报部门合作监听其领导人等行径轻描淡写，却对中国网络攻击捕风捉影、大动干戈，这与其一贯宣称的战略自主自相矛盾。 中国体育代表团第4批成员昨天抵达东京，当中包括了女排、女篮、跳水、举重等14支队伍。明天，中国女足将作为中国军团首支亮相的队伍，开启自己奥运之旅的第1场比赛。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张文，东京报道。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3天，中国代表团已经陆续抵达东京。 其中中国女足将在明天下午迎战巴西女足，他们也将成为代表团第一支亮相的队伍。今天下午，中国女足召开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主帅贾秀全表示， 第一场比赛其实大家条件是相等的吧，都知道像这种比赛，国际大赛第一场比赛很难踢，我就希望我们新一代中国女足能够打出自信，打出自己的特点，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快点进入状态。 目前包括乒乓球队、射击队、体操队、跆拳道队、三对三篮球队在内的多支队伍也在抵达后立即开始了赛前的适应性训练。三对三国家女篮主教练许佳敏说，他期待着创造中国篮球的又一个奇迹。 奥运赛场是另外的一个比赛的体系，我忘记之前取得的一些成就，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起点，也希望能有一个新的收获吧。 此外，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委员会20号发布消息称，包括在东京青海的奥运村居住的一名外国运动员在内，新确认9名奥运相关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中还有一名住在日本国内的志愿者。 另据报道，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今天表决通过将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中，奥林匹克格言自此变为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9号23:42，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009,079,7409例，死亡病例升至409,3145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尽管有专家认为全面解封对于英国为时过早，但当地时间19号，英国英格兰地区如期开始实施全面防疫解封。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 全球大约1200名科学家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联合署名的公开信，反对英国政府的解封决定。英国影子卫生大臣阿什沃斯也表示，按期大规模解封会让英国再次陷入防疫的恶性循环。 连日来，由于德尔塔变异株的迅速传播，法国的新冠疫情出现了明显反弹。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彦宁。 当前，德尔塔变异株在法国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其感染病例数量已经占到新增确诊病例的80%。另外，住院病例数量和重症病例数量也有所增加。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19号宣布，完成接种任何一种加拿大已批准疫苗的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从8月9号起；其他国家完成接种已批准疫苗的居民，从9月7号起可以入境加拿大，且无需隔离14天。亚洲方面，韩国文武大王号驱逐舰近日爆发新冠肺炎集体感染，至少247人确诊，超过所有舰员的8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19号在白宫与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晤时表示，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郊市场19号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28人死亡，另有66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当地时间20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遇火箭弹袭击，3枚火箭弹均落在离总统府不远的地方。当时，阿总统加尼和其他官员刚刚开始举行宰牲节活动。 德国遭遇的特大洪水灾害，截至19号已造成至少166人遇难。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磊、杨宁、吴京，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